Thank you. Oh, We'll be right back.

防奸细，故而昼夜不能歇脚。 哎，日今天下敌地，还有什么奸细？况今宵乃白殿昔日，岂可穿刺不祥之福？ 好，待我唤使你们前来与我歇脚。

小县 平，北京李 县 顾平董 镇， 好生 安 门。共勉到白云老乡，先不一回，多少事 啊！ Oh, 小镇督促无量，不欲先行大事进度 是日期 Yeah. 告诉你姑娘，她妹妹的祸。 是他回事管去